阿弥陀佛，法师慈悲，各位居士慈悲。我们先来上课。先跟各位调整一下那个大师讲的空行那个地方，好，这个讲义四的第九页。讲到空行这边呢，说复作是念啊，我于今者唯有诸根，唯有境界，唯有从彼所生诸受，唯有其心，唯有假名我所法，唯有其见，唯有假立此中可得，除此更无若过若增。好，这个地方，把它稍微再分一下哈。这个唯有诸根，唯有境界呢，那就应该是色蕴，好，把它用那个五蕴把它配一下，那这个就是色蕴。唯有从彼所生诸受呢，那就是受蕴了。那么上一次讲的时候呢，啊，我把这个心所法也用受蕴来代表。那么我们这边稍微改一下呢，因为一般来讲的话，讲五蕴的时候，其他的心所法都归纳到行蕴里头去，好，这是一般的分类方法。所以呢，那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大家更改一下，受蕴这个受呢，唯有诸受就只有受蕴，好。那么唯有其心的话呢，就是事，好，就是事蕴了。唯有假名我所法。这个就是想运，这就是想运。这个唯有其见呢，唯有假立呢，这两个呢都是行运所设。好，那么这个唯有其见呢，就是包括了意业；唯有假立呢，包括了身语业。那么其他的行心说法呢，也就到这个。一般所讲的呢，就归纳在这个行运里面啊，所以就做一个稍微做一个更改这个地方。或者说这个地方你要稍微记一下、背一下，因为以后讲课的时候会用到。就只有这个可得啊。那么后面那一段呢，如是唯有诸运可得呢，于诸运中无有长恒坚住主宰。或说为我，或说有情，或复于此说为生者、老者、病者及死者，或复说彼能造诸业，能受众生果及一说。这个呢，如果大家能的话，也把它记一下啊。就是有而知有，无而知无。什么是有，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无，我们要知道啊。就是调整一下上一次所讲。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把土地的事情呢讲完了。那么这一次呢，就开始讲极地的事情。那么极地事情呢，就是阴行、极行、起行、圆行啊。极地就是苦地的意思。而极地呢，是以贪爱为主，所以呢，爱就是苦的因。那么这里就用因及起源四行来说明极地。第一个先说因行，以因行为了知爱能引苦故，说明为因。就是因行呢，是从爱能引苦这一方面来说的。那么我们先解释一下。叫做爱，那么依照大毗婆沙论呢，他解释爱的自性里头说呢，爱有染污跟不染污两种爱，那么这个染污的爱呢，就是贪爱，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能引苦的爱。染污爱呢，就是对我们的生命自体的贪着，

说明为起，这个我爱能够令下一期生命的果报体升起，称为起心。第四行就是圆行，富于当来诸苦种子能摄受故，四地招引诸苦集故，说明为圆。我们刚刚解释了从因行集行起心，就从一期生命果报体到另一期生命果报体。那么现在这个极地的第四行圆行呢，在十二缘起之中呢，就是生缘老死。在起行的时候呢，新的一期生命果报体升起了，而圆行呢，就是一期的生命体从出生了到老死了，从出生到老死。如果在这个期间你能够学习佛法的话，经过文思修行呢，你就有出离生死的希望。但是如果在这个从出生到老死的这一期生命中，你没有学习佛法啊，不了解世间的真实相，那么呢，你又会为未来的生死继续的造作生命的缘起。好，所以说富于当来诸苦种子能摄受故，这一期生命体呢，又因为无明相应的爱呢，又开始造作未来生命体的因行，由无明缘行行缘识，又在随业识中种下了未来生命的因舍六入所受的种子啊，由随业识来摄受这些种子，所以说富于当来诸苦种子能摄受故啊，又种下了未来的诸苦的种子，次第招引诸苦集故啊。那么同时呢，你的爱还继续现行呢，爱随又滋润这些众苦的种子，使众苦种子呢逐渐慢慢的增长成熟啊，到了能够得到果报，这又是集行。那么等待这一期生命结束以后，由于我爱的力量呢，这些诸苦种子呢又升起下一期的生命的体的苦果，这个就是升起苦行的起行。所以说次第招引诸苦集故，说明为缘，也就是说这个缘行的意思就是说生死流转啊，不喜的意思啊。所以这样由于无明相应爱，从栽植这个苦种的因行啊，滋润苦种的集心，得到苦果的起心，就开始另一期生命的因行起心苦行的循环，如此这样子呢，生死流转的循环不绝啊，这个就是缘行的作用。所以极地四行呢，因行、集行、起行、缘行啊，就是在说明有情呢如何生死流转。而从这四行的观察呢，也就能够明白啊，明白极地的道理。而关联四行的呢是什么啊，就是爱。我们通常都在歌颂爱，我们在这个世间，对不对，我们都拼命的歌颂爱是非常的伟大。那么他现在我们跟你讲，我们的生死流转就是因为有爱啊，就是因为有爱造成我们的生死流转不绝。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把这个爱跟这个慈悲啊把它搞混啊，好像不爱就不慈悲啊。慈悲它分成三个，那第一种慈悲叫做爱见大愿，就是跟爱相应的慈悲。第二种慈悲呢是法缘慈，就是二圣证入了法性以后呢，他所升起的慈悲心。第三种叫做无缘慈，大家都听过吗？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无缘慈呢，就是见到了真如相，破除了我法二执以后，大圣所起的慈悲心。所以慈悲分三种，我们一般呢把这个爱跟慈悲化，好，就是从爱见大悲这个地方给它化。但是呢，爱见大悲很重要，爱见大悲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从爱见大悲起来。如果爱见大悲偏重于爱，与不如理作意相应的话，那就错了。如果这个爱见大悲如果跟如理作意相应的话，从这边发起慈悲心，愿意广度众生，愿意走解脱的路，那么这个爱见大悲呢，对，所以要跟如理作意相应。

好，这叫摄乐作意。于诸相观察眼，显示观察作意。这个颂文中呢，于诸相观察是指的观察作意。观察作意呢，就是在修道位烁烁观察，修所断惑，有哪些已经断了，有哪些没有断啊？如果有没有断的，就用摄乐作意啊，来继续努力的修习对治道。这个呢，就是观察作意。加行就近言显示加行就近作意。好，颂文中得加行就近，就是加行就近作意。由于摄乐作意跟观察作意呢，你多多的修习为因呢，最后便升起了什么？升起了金刚预定。这个金刚预定呢，能够摧伏一切修道所断的烦恼。好，为什么叫金刚预定呢？就是比喻这个定力呢，这个止观修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就像金刚宝一样，能够破坏一切宝物，最为坚固，其他的东西不能破坏这个金刚，金刚能够破坏一切的东西，也就是说玉如金刚，所以叫金刚玉定，它能够破除什么一切的烦恼。这个也就是有学位的最后了，到了金刚玉定就是有学位的最后，下面就进入了无学位和阿罗汉果。所以这个金刚玉定的相应作意呢，称为加行就近作意。能离欲界欲，即离色界欲，入真谛现观，能离一切欲等言，显示世间出世间加行就近果作意。好，颂文说明加行就近果作意呢，金刚预定的加行就近作意之后呢，便成就了阿罗汉果。这个时候你的诸漏已尽，阿罗汉果所摄的作意呢，就称为加行就近果作意。从能离欲界欲开始，好，就是说明阿罗汉果的功德了。能离欲界欲，是由于诸漏已尽，所以欲界的烦恼欲呢都断了。即离色界欲，好，色界的烦恼欲也断了。入真谛现观，能够证见诸法的实相。能离一切欲，这个无色界的烦恼欲呢也把它断除了，永离三界的一切烦恼。证现法涅槃，如果这一生果报还没有尽的时候呢，但是呢已经不再受三界烦恼的苦了。所以得有余一涅槃，叫正现法涅槃。即余一永尽，苦因尽故，当来的苦果呢就不生了，也就没有未来的再生这个生命果报体了。所以得无余一涅槃，这个是世间及出世间道有七种作意，得到究竟清净。那我们回到这个课本的50至55页，我们刚刚解释那一句话。依此四谛于16相正觉了矣，乃至加行善根圆满，余而所思名为极善思者。依此四谛于16相正觉了矣，就是从听闻正法的闻会及常思维的思会，对于四谛16形象能够正确无导的掌握了它的意义。这个还是属于有闻思兼杂的了相作意。乃至加行善根圆满，这里的加行善根圆满是指的鸾顶忍识四加行善根。这个时候呢，就已经从闻思兼杂的两相作意进入什么一项在定中修行止观的修慧的圣解作意。那么在圣解作意中努力修行呢，终于加行善根圆满，由暖位顶位忍位到达四第一位，叫做乃至加行善根圆满。余而所识名为极善思者。余而所思就是指这个四加行善根位呢，在四加行位呢就名为极善思者。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包括了了相作意跟圣解作意这一句话。上次讲课的那个最后那个在那个用图来讲的那一段齁，也就是有空的话你多思维。多思维几次，就是上次上课最后讲的那一段。有没有问题？ 第二问题就是在那个讲例的4的第10页啊，就是说这个灭性、净性、妙性、无形啊。 当时我解释就是面积是鬼的面，境界是苦果的面。那么呢，鬼面和苦果面呢有什么不同？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课都在讲义的第五啊，讲义的第五的那个第一页的第六行叫气动作用的应用啊，那大论里面写的是举意见成就出经历为例说明啊，这一块就是说，假如说是以经历来看的话，经历是心于见性嘛。那可是这里面，所以这个是不是举意见出国为例说明？因为你有圣解作用、远离作用、社会作用、繁杂作用、家庭的这些作用，这些作用是自性观嘛？既然是相关，就不是说是出经历的问题。所以，简单说，我们到家庭国就至少要多出产嘛，而不是要多出国，多出产是这个意思。这两个点。 那第一个问题讲灭行跟净行呢？那一个是从苦因这一方面讲，一个是从苦果这一方面讲，都是在讲灭谛。啊，那么只是说呢，讲到这个。烦恼的无依熄灭呢，一方面是从苦因这一方面来讲烦恼的熄灭，那么进行呢，就是讲你不再得苦果这一方面来讲这个烦恼的熄灭，烦恼熄灭以后就不再得苦果了，谓之进行。好，那么把烦恼的因给它熄灭了，就是灭行。所以这两个的分别就是一个是从因位讲，一个从果位来讲。 是不是觉得灭行就是苦因有灭因，是不是觉得不我已经可以不造苦因了，那就是说苦因的熄灭因是不造苦，就是不造苦因的苦果，就是你从有灭因当时是不是就是说我从前造的因也灭了，那它果也不成了，那个就是叫也不会造因了，就进行，就是这个苦果的因，苦因就是我不再造苦因，是不是苦的因不再造苦因，就是 也可以这样讲，就是你得到灭谛以后呢，你不再造苦因了，同时也不会再得到苦果，你也可以这样讲。那么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你讲说七种作业的业用，举意见成就出境率为例说明。这边讲从举意见成就出境率来讲的时候，不是在讲得圣道，是在讲世间法。好，我们得世间清净的时候呢，好，从欲界的这个开始呢。学习禅定到最后成就这个出境律啊，其实说起来真正是应该就从味道地定到出境律啊，或从这个欲界定到出境律，那么你要经过两项作意，圣解作意、远离作意、摄乐作意、观察作意、加行究竟作意、加行究竟果作意，这七种作意，而这边讲的跟圣道没有关系。 可是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讲 到后面 尽力的话是心一尽性， 心一见性， 那我又要在做圣解作业，什么又要去什么啊？去思维的时候，那这样就不是心一见性。 是，我们都以为心一见性呢，就是说你的心只能在一个境界上活动。心一见性不是这个意思，心一见性是你的心专注，叫做心一见性。好，你去查一下《成唯识论》，它的定义是这样，不是说你的心只在一个境界上活动就叫心一见性，是说你的心已经专注的力量。能够达成的叫做心一尽性。OK， 那这边讲呢，这个出境律是说，我们还是凡夫阶段的时候呢，要成就出禅的话，你经过这七种作意的方法的这种作用呢，它能够达到出禅，能够成就。所以举这个为例子来说明七种作意，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的七种作意配示出世间清净道的时候呢，就是举怎么从凡夫啊成就。到达阿罗汉，那么这个过程来说明七种作意，好，所以它有两个不同的过程，一个是在卷三十三的时候呢，他先讲世间的清净的时候，他就说七种作意，那么一个是在第卷十七的时候呢，他是讲七种作意呢，是讲到这个世出世间道，就是得圣道这件事情，好，最后成就阿罗汉。那么卷三十四的时候呢，他也有讲道。啊，这七种作意配是出世道的呢，在卷三十四也有讲到，